啊嘛，可以那个丧尽尽世界里边，所有咁多个草木虫蚂到麻竹位山石微尘。咁啊，虽然数目系好多，我哋只系随便啦取一样，所以话一物随便一样，作为一个数目为一个单位。咁啊，作一银河，咁啊，随便一件物件里边为一个单位嘅数目，呢个数目作为一条银河。嗱，咁啊，一银河沙，咁啊，一条银河里边就好多沙噶喎，即系话随随便便在呢个三千世界里边取一条草或者一棵树木。或者一粒微尘作为一个单数，这个单数呢就作为一条银河。那么一条银河的沙呢就多到数不清的，现在是一沙地一界，以银河里面这么多沙，随便拿一粒沙就作为一个世界。那么一界之内就一层一节物就在一粒沙代表一个世界，咁啊一个世界之内就有好多微尘。现在呢个一个世界里边无量无边无数咁多微尘啊，我哋随便攞一粒微尘咧，当为一粒数，咁啊就变一层就一劫啊。但系一劫之内所通嘅层数，在呢一个劫之内咧，亦有好多微尘。咁啊，一粒微尘都当为一劫物，咁啊，当然一劫之内有好多微尘，粒粒微尘都作为一劫，所以话所积尘数都尽充为劫物。啊，当然呢个劫数咧，就数唔出啦，咁多噶啦。咁我哋要明白，我哋现世只系取啊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咁多数唔出嘅草木丛林、布麻竹位或者一粒微尘，作为一个单数啊，都尚且充到咧，即系扩充到啊，呢个劫数数咁多，何况啊三千大千世界里边无量无边咁多嘅草木丛林、布麻竹位、山石微尘。佢呢個數目啊，將佢擴而通之咧，都唔知幾多個銀河，都唔知幾多個銀河裏邊嘅沙，都唔知幾多無量無邊咁多嘅沙，成無量無邊咁多嘅世界啊，無量無邊咁多嘅世界裏邊嘅塵啊，一塵當一葉，一葉之內所有嘅塵數啊，盡充為結物。咁啊，呢个劫数嘅时间咧，真真正正多到咧，冇法子数得出啦。咁啊，下文就话地藏菩萨啦，正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愚人。咁啊，呢处地以法咧就显明啦，上来嘅数目虽然多多到数唔出啦。但我哋如果详细嚟到研究一下，咁啊地藏菩萨啦，过去行菩萨道，咁啊证到呢个十地果位，十地咧就叫做咧系圣位啦，证入呢个圣人之位，在十地位中，一共有十个位置，从初地、二地至到第十地，咁啊十地菩萨咧位位破无明。正法身亨正本来就属于呢个圣人之位，不地藏菩萨咧正到啊十地啊呢个圣人果位来咧一千倍多过上来嘅譬喻，咁样咧就证明啊上文佛所讲地藏菩萨啦已经咧系久远劫来。对此一类的天龙八部鬼神啊， 以道当道，以道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系地狱撞菩萨之所教化。其时间已经系久远涅槃，咁就配合现在咧，所谓地狱撞菩萨经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啊！是多於上語精靈地藏菩薩所謂九遍涅槃，對此一類天目八部鬼神所教化。那何況地藏菩薩呢？在聲聞辟支佛頂，既然呢地藏菩薩正十地果位的都已经千倍多于上数啦，何况地藏菩萨未曾证到十地果位之前，即系未曾证入圣位之前，在呢个贤位啊，即系十地菩萨之下，所谓声闻与共辟支佛啊，嗰一段嘅修行时间咧，当然咧佢发心。哇！这个广大的宏愿，这个时间呢，是更加呢是长远长远啊！咁啊，先至证明呢佛所讲啊，地藏菩萨久远劫来行菩萨道咧。咁声闻就系属于呢个小乘的阿罗汉果，即系闻佛音声。而得以悟道，其中呢亦都有利尽之分。若是话利根者，三生就可以证阿罗汉果；若是钝根者呢，要六十劫啊，先至可以证得四果阿罗汉。但系不管佢利根抑或钝根，时间嘅长短而得证阿罗汉果。但是同时呢出家之后闻佛说法的音声，即是闻佛说这个苦集灭四谛法的音声，而得以悟道修行证阿罗汉大相同，那就叫做声闻辟支佛。那么中国话这个叫圆佛，那么译名呢叫做独佛。咁啊，圆觉与独觉有乜唔同呢？圆觉咧就品佛十二嘅因缘而教导，所谓最先咧就观察无明嘅缘行啊，行缘色，色明色，明色嘅缘六入啊，六入就缘速嘅速，缘受嘅受，缘安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咁啊，順住咧，我哋六道眾生生死輪迴，千生萬劫啊，無有出離，在呢個六道中咧打轉，佢個過處咧就在於最初一念不覺嘅無明，然後就起煩惱做罪業，由罪業感到呢個苦果，你正在受呢個苦果報應之時。又再做罪孽，所以又种下未来受生的恶因，然后死了之后又受报，你正在受报之时又起烦恼，又做罪孽，又种下未来好多生的恶因，所以亦都未来好多生的苦果呢，千流不断。那么总言之，六道生死轮回无穷无止，都是一念不觉无明啊，为呢个最初最原始个祸患。咁啊，现在此一类行者，佢闻佛开示，所谓无明性空啊，咁啊无明不可得啦，咁啊就唔会做罪业，唔会做罪业啊。当然就不会受这个恶报了，所以说无明灭即行灭啊，行灭即息灭，乃至忧苦老病生死都灭啊。咁啊，干净利落，只要一念无明断， 一念覺悟自己的本體，咁啊，從此六道生死輪迴意識，咁啊，因為亦純觀察佛嘅十因緣而悟道，咁就叫做圓覺圓即嘅十因緣。咁啊，亦令佢做覺覺咧，咁啊，圓覺就出有佛世，咁啊，親自聞佛開示，咁啊，依法修行。而得到正呢個辟支佛果啦。若是話獨覺咧，就出無佛世啊。佢雖然佢出世，佢做人啊，咁啊佛已經去世，或者佛未出世，總之佢出無佛世。但係由呢個畜生善根心口，佢以佢自己呢個無私智啊，做呢個深山大嶺或者水邊林下。自己咧係用功，自己修行。佢嘅春觀百花開啊，秋觀黃葉落，唔得一切法都係生滅無常。就係話在春天之時，佢見到百花盛開啊，何等嘅美麗咧，何等嘅光彩咧！但係曾幾何時？一到到秋風起，就黃葉落啦。佢因此悟到呢個人世間，亦係一樣。雖然盛年壯年少年嘅時候啊，血氣充滿，精神愉快啊，但係曾幾何時步入呢個老年，一切嘅憂悲苦惱、精神。以共肉體的毛病啊，都逼迫自己啊，要話不久咧，就要離開呢個人世啊，然後隨業就受報。咁佢因此咧，佢就開悟啦，佢就悟得法既是無常，人命亦是係無常啊。咁在呢個無常之中。去悟到呢個真相，呢、這個不生不滅嘅寂滅嘅涅槃，因此佢就開悟，咁就名為叫做獨覺。今文殊師利，切菩薩威神誓願，就不可思議啊！此就嚟個總結，文殊師利，咁啊就聽到佛講。佛咧就同文殊師利菩薩講啊，佢話指地藏菩薩啊，我點解説佢為久遠劫來啊？已經係發菩提心，到此啊，十方國土嘅天龍八部鬼神咧、啊，因為地藏菩薩啦、啊，咁啊佢發菩提心以來。已經是久遠久遠，他即使正十地果位以來，他這個數目已經數不清了，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位中，在辟支佛位中修行那一段時間再加上去，那就說明地藏菩薩這個宏心的願力非是一生一世發出，乃是久遠劫來，數不出數不出咁多時間以前啊，曾經是發此個宏心誓願，所以佢呢個誓願咧就係、是、不可思議，唔係一般人呢個心所能思量得到啊，亦都唔係普通人。佢呢個口咧所能議論得到，所以話此菩薩威德神力啊，廣大嘅誓願咧係不可思議。咁啊，既然地藏菩薩由佢初發心直至今日，已經久遠劫來發大宏誓願啦，有如是不思功德啊！咁啊，現得我哋啊供養，或者道持，或者讚歎地藏菩薩，咁啊得到乜一個好處咧？咁啊，亦都係佛啊， 在高利天宫雪似的地藏经，附足地藏菩萨啦，在呢个末法时期化度众生，显地藏菩萨嘅功德，显地藏菩萨嘅孝行，显地藏菩萨嗰种宏心嘅愿力。咁啊，究竟我哋念地藏菩萨有乜个好处？所以此处咧就顺住个经文，佛就话嗰个文殊菩萨啦。咁啊，若未来世有呢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文殊菩萨名字。嗱，咁啊，如果咧你未闻地藏菩萨名字，等于话识念地藏菩萨啦，咁亦都唔识得赞叹啊，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咧。嗰阵时就未种呢个善根，所以就不念呢个善男子善女人。咁啊，现在因为闻咗地藏菩萨嘅名字，赞叹供养恭敬尊重顶礼啊，所以就说佢为善男子善女人。咁啊，若是有呢一类嘅善男女啊，闻咗地藏菩萨嘅名字，或赞叹。咁啊，赞叹地藏菩萨嘅心愿，咁啊，佢哋赞叹啦，赞叹地藏菩萨嘅慈悲，咁啊，赞叹，就话瞻礼，咁啊，就去到地藏殿啊，你就唔好随随便便咧乱叩头噃，你应该咧见我高个头咧，好好地咧瞻地藏菩萨嘅慈悲，好好地我高个头啊！摸下地藏菩萨嗰种个宏心嘅誓愿，咁你睇清楚，你然后先至礼拜都未迟。咁啊，佢哋瞻礼，先咧瞻仰菩萨嘅慈容，然后先至礼拜菩萨啊。咁啊，佢哋瞻礼就话清明。咁啊，进一步咧，我哋念地藏菩萨嘅名字啊，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咁啊，越念得多就越好啊。咁啊，一声菩萨名啊，都能灭千生万劫嘅罪业啊。何况啊，你念念清念地藏菩萨嘅名，日日啊清念。地藏菩萨的名啊，功德都不可思议啊！好似一个人，你今日存一个银钱放去银行，虽然呢一蚊啊未必咧对你有好大的帮助，但是由呢一蚊开始，你积累啊，日日咁样加上去，你日日都放一蚊入去啊，咁啊久而久之。积累少数成多数啊，咁啊日后足可为你老年呢、这个生活上咧一种好大嘅补助啊！我哋念菩萨名亦复如是，念一句已经有一句嘅功德啊！若是念两句、念三句，今日念、明日念、呢个月念、下个今年念，年年都系咁样念。咬定一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咁啊准可以令你消业障、断烦恼、了生死啊！而你日后往生净土嘅资粮，为你日后免除堕于地狱痛苦嘅善因啊！所以我哋沾啦之后。就要称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就话供养。咁我哋点样表示我哋对菩萨的尊敬呢？咁啊供养啊，咁啊供养咧，若是我哋有资财，可以煮几碗供菜，或是买花果，或者买油盐灯供养菩萨。咁啊，呢个财物供养。咁啊，或是我哋发心念地藏菩萨嘅名号，或者诵地藏经，得到领解啊！我哋又辗转劝多人念地藏菩萨名，咁啊，诵地藏经啊，你就以化嚟嘅布施，即系以化嚟嘅供养地藏菩萨啦。 咁啊叫做或者供养，佢乃是彩画黑柳素漆形象。咁啊，如今我顶礼地藏菩萨之时，我哋供养地藏菩萨之时，咁啊总要有菩萨之相啊。所以我画顶咧，用呢个彩笔啊，即系用五彩颜色咧画呢个地藏菩萨相。咁啊，画顶用个木头自己雕刻，又或者请人哋雕刻地藏菩萨嘅形象。咁啊，或者呢漆啊，咁啊漆成呢个地藏菩萨嘅形象，然后先接顶礼供养。佢话是人当得啊，以是功德之故啊，呢、这个人咧应该得到啲乜嘢个好报啊？佢话白板生于三十三天啊，永不堕恶道啊，一生、两生、三生咧。都升到呢个三十三天嘅弥天王享福，而且得到从今以后永远咧唔会再堕于呢个恶道。咁啊，所以佛同埋文殊师利菩萨咁啊一唱一和，显示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发大愿，显示菩萨嘅孝行啊。显示菩萨的宏生愿力，然后呢直指就劝我们的苦恼众生要顶礼地藏菩萨，要供养地藏菩萨，要听念地藏菩萨名，从此洗脱多生多劫的业障，永不堕恶道，而得到出世解脱。今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九年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吉时世有佛，就号曰师粉信，具足万行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啊，而得此相。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咁啊，亦都系成上文。咁啊，既然上文啊，佛已经同文殊师利菩萨讲，就赞叹地藏菩萨所谓久远劫前，已经咧就发咗呢个宏心大愿，因此啊，从此国土、他国土、此世界、他世界。来到呢个偷离天上啊，佢个数目数唔出咁多个天龙八部鬼神，都系佢所化度。咁啊，然之后九远劫前，佢曾经咧系发呢个宏心大愿行菩萨道啊。咁啊，点样发法呢？佢呢个大愿又点样行化呢？点样啊？举出呢个事实证明咧，咁啊，现在呢一段经文咧，佛啊就讲出其中咧，地藏菩萨啊，因公发呢个宏誓愿证明，亦都系显示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最初发心啊，都系以呢个孝啊。明于时，以呢个孝顺咧，来到度佢呢个母亲，做我哋呢个后人嘅模范。所以话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咁地藏菩萨系大菩萨啦。佢话于过去九年不可说，不可说劫，咁啊不可说，不可说咧。是属于一个大数目嚟嘅，咁啊过去咧好远好远以来啊，有咧经过不可说不可说说唔出咁多嘅劫数之前，咁啊地藏菩萨咧曾经有一世啊，佢为呢个大富长者之子，咁啊佢就大长者子，咁啊长者系一个名词。 长者子咧，佢又系一个名词。咁啊，长者就即系老豆啦。咁啊，长者子咧，咁啊即系长者嘅仔啦。咁啊，所以名为佢就长者子。咁啊，何以叫做大长者咧？因为在经上讲啊，身为长者，一定要具足十种嘅德性。第一就系圣贵啊，佢系皇帝之类，即系皇长。例如现在日本，你有皇帝咯，咁咪有皇太子啊。咁英国咁啊，亦系有国王啊，咁啊亦有皇太子噶喎。咁啊，呢个皇太子啦，就唔使讲啊，深渊嘅帝王之家，系一个帝王嘅后裔啦。咁就叫做圣贵。第二就系位高啊，即使呢个长者佢唔系做皇帝，但系佢做宰相啊，咁啊在一人之下，但系在整个国家千千万万人之上啊，佢个地位仅次于皇帝啊，当然系最高啦。咁你叫做位高。咁啊第三咧就系大夫啊。一定要咧，大把金银珠宝，大把呢个金仓，大把呢个谷仓，咁啊名为佢就大富啊。咁啊第四咧系威大，佢具足威德啊，所谓不速而言啊，人人见到佢都要尊敬嘅，咁啊叫做威猛。第五系佢嘅自心啊。所謂他有這個甚深的智慧，能夠明辨是非，深信因果，那是自心。六呢就是面皮，就不是後生仔了，個個長者呢都是年滿六七十歲的，那是他的面皮。第七呢就是行政，你雖然位高有钱有智慧，亦都够老练啊！但系你个行为如果唔清净啊，所谓无所不为啊，亦都不名为长者啊。所以佢个行为咧，亦都清净，好似白玉无瑕咁，先至受人尊敬啊。所以第七就叫做行政。咁啊，第八咧就系礼备啊，佢一举一动都以礼待人啊，佢一举一动咧都可以为人个模范，咁咧佢就礼备。第九就上下啊，即系佢个上司，即系皇帝啊，咁啊对佢都好赞赏。第十咧就下归，所谓整个嘅神民，除咗皇帝一人之外啊，人人对佢咧都好归顺，咁啊叫做下归。咁啊具足呢个十种德性，就名为佢嘅长者。咁啊长者子咧就系、是、呢个大长者嘅仔啊。咁啊，地藏菩萨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嘅之前，佢曾经有一世咧，系为一个大富长者嘅仔，咁啊就身为大长者子，佢自细有佛，咁啊当佢出世为大富长者嘅仔之时，嗰、那个时候咧，咁啊有一尊佛出世嘛。咁啊，亦都可见菩萨是根深厚啦，身逢佛世啊！咁啊，我哋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后啊，都系法眼之一啊。所以话我出世时，即系话佛出世时系我沉沦啊。等到我得人生，就佛已经灭度。咁啊，懊恼此生多业障啊？点解呢？因为不见如来是今生啊，是一种业障啊。但系地藏菩萨善根深厚，所以个身在佛世。咁啊，嗰啲尊佛号叫做乜嘢名咧？佢话号曰狮子粉身啊，具足万行如来。 獅子粉身巨足萬行，就是指一尊佛的別號。咁啊，獅子係最威猛嘅，獅子一叫啊，百獸都要前中力積。所以榮家大師講啊，佢話獅子敲鐘無愧雪啊，百獸聞之不皆老練。咁就譬如佛啊，説法完獅子敲，佛出世説法，所有嗰啲天魔邪見外道神鬼諸怪，都為佛呢個正知正見嘅理論啊所破除。所以佛説法如同獅子敲，佛所坐呢個法座啊，名為佢嘅獅子座。咁啊，粉信呢？粉啊，就係粉笔；信就係信託啊。咁啊，嗰啲獅子如果突然間企起身，全身粉化，所有嗰啲灰塵啊，都要跌落地喎。當個跑步之時啊，一直咁樣去，好迅速，咁就名為佢哋獅子啊，係粉信。咁就譬如佛因地中修行之時，佢個道心粉化，以佢嘅智慧力啊，頓斷煩惱啊，迅速咁證得無上菩提，所以名為叫做粉信啊。具足萬行，凡係成佛者都具足萬行，萬行雖多，不離福德智慧啊，有福德。亦有智慧，所以我哋歸依佛就兩足尊啊！佛一具足福德，具足智慧，咁啊抗而充之啦，福德智慧咧不離萬行，縮而減之咧萬行，即是係福德。所以是一尊佛咧，名為佢嘅獅子粉信啊，係具足萬行如來。佢是長者子。就見佛尚好啊，咁啊，凡係成佛都係具足三十以上，咁啊最高所謂六根相啊，直至到最後腳板底啦，有呢個足下安平相啊。點叫足下安平相咧？咁啊，我哋個腳板底咧，相信任何人都係一樣啊。你總之是人呢都是一樣，都是呢前和後踭呢那就平一點，中間呢是凹入去的，那等於說這個腳板底就不是整個平的，但是畫的相好呢就不同了，足下安平，它的腳板底呢是平的，好像一塊磚那麼平的，好似呢個台面咁平嘅，冇呢個凹凸嘅，咁我哋人就肯定冇啦。咁唯有成佛嘅福德所感咧，先至有。咁啊，佢哋足行安平上。咁啊，從頭頂叫做六計上，至到腳板底足行安平上。咁啊，中間就包括咧所謂眉間八毫上。咁啊，牙齒咧四十相，啊兩手咧長到過七頭哥相，咁啊仲有胸前萬字相，咁啊一共咧係有三十二種相，好咧就有八十種嘅隨形好，咁啊呢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咧。你只要睇嗰個佛學詞典咧，你就可以知道噶啦。咁啊，千福就莊嚴啊！你需要知道呢個三十以上咧，唔係話隨隨便便可以有嘅噃。你修福先至可以有呢個三十以上。咁啊，修啲乜嘢福？咁啊，要修幾多福先至啊有呢個一相咧？在經常講咧，佢話假使有一個人， 佢能够有咁嘅力量，将呢个大千世界嘅万人，即系万一对万，佢能够都医得好，就名为叫做修一福。咁啊，仲有好多嘅办法嚟到造福。咁你一样福一样福，咁又加上去啊，咁啊积百福，然后先至成一相。咁啊，或者是积千福成一相，咁啊累积到有三十以上，咁就明白叫做千福庄严。咁啊，摄灵佛都应化身咧，系殊胜名利功德难施。第一问禀佛：作何行愿啊？就以得此相。咁啊，地藏菩萨既然过去劫以来为大将士，咁啊，佢见到啊呢个狮子品性具足万能如来。具足上好千福庄严，所以佢就问佛啊，佢话世尊啊，咁你因中修行啊，乜嘢嘅行愿啊，你先至得到此个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啊呢种福报之上啊？嗰时狮子粉信具足万行如来。高长者子欲敬此身，就当须九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咁啊，当时咧，狮子品性具足万行如来就同呢个长者子讲啦，佢话你欲想证得此个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千福庄严之相啊！你就应当，当即是应当，等于话咧冇得商量噶啦。你一定系要咁样做，咁就叫做当。咁啊，点样做呢？你需要九远咁长嘅时间，你要发呢个大心去度脱一切嘅受苦众生。你若是能够如是发大愿。经久远的时间啊，念念不绝来到化度这个受苦众生啊，那你才可以啊证得这个佛身，等于说菩萨道圆满啊，那么得证佛身啊，那么自自然然具足这个三十以上八十种好这个清净殊胜的妙相。嗱，咁啊，须当九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呢一句经文咧，我哋接于前文啊，就与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啦，已经咧九愿劫来发此个宏心大愿，所以啊，受佢教化嘅天龙八部鬼神啊。都是无量无边咁多嘅，咁啊就正于佢现在佛同佢所讲，你想得到佛嘅三十以上八十种好嘅殊胜妙身，你就要久远度脱一切嘅受苦众生。咁啊，说明咧地藏菩萨因中咧系真真正正啊。发呢个度众生嘅宏愿啊，咁啊亦都系菩萨咧孝顺众生啊，咁啊显菩萨呢个孝行，菩萨因为孝心有孝行啊，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平等啊，所以佛如是化度众生，菩萨受佛教化。亦都如是发愿孝顺众生度众生，今闻如是理，是长者子地因发誓言：我今尽 未来债不可计结，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切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就方成佛道。咁啊，咁啊，再同文殊师利菩萨讲，佢话当时呢个大富长者嘅子，佢因发愿言，佢因为听到狮子奋上巨足万行而来同佢讲啊，欲正此身，当须九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所以因此咧，佢就发愿啦。他就同獅子奮信具足眼行如來講，他說我由今日開始直至到盡未來際不可以數計這麼多的劫數，做什麼事呢？我發願啊，為是這個最苦的六道眾生。那麼六道眾生呢，我三惡道就是地獄、惡鬼、畜生三善種的人、天、阿修羅，咁啊每一種啊都是修因，然後咧先至趨向嗰一條路。若是話你因中五逆十惡，所謂無惡不造啊，就係趨向於地獄嗰一條路啦，咁啊佢就到咯。若是你一种贪贪成性啊，唔肯布施结缘，咁就去向呢个饿鬼嗰一条路啊。若是你一种杀业重，食肉杀生，咁啊食半斤就要还八两啊，咁你就去啊呢个畜生嗰条路。若是你一种三皈依，受持五戒啊，尊敬三宝，你就趋向于呢个人道嗰条路。啊，若是话你因中咁啊，修一切善法，兼修禅定啊，你就趋向升天享福呢条路。若是你因中虽然系皈三宝受五戒，但系可是你道真心重啊，喜欢打打斗斗，咁你就趋向呢个阿修罗嗰一条路。所以六道众生，六就系数目，三善道嘅人，天阿修罗，三恶道嘅地狱魔鬼畜生，一共成为六嘅数目。道咧就系如是一，就趋向如是果报嘅路啦。咁啊，名为佢叫六道嘅众生。咁啊，我现在地藏菩萨，佢因中为长者之时，佢就发愿为呢个尽未来世六道罪苦众生，佢广切方便啊，用种种嘅善嘅方法，咁啊令佢咧未众善根者得到众善根，而众善根者令佢咧再发菩提心啊，乃至到最后开呢个智慧花，结成呢个菩提果。佢话尽令解脱，就而我自身就方成佛道啊！我到呢个时候咧，自己先至成佛，咁啊等于话咧，只要有一个众生未曾成佛啊，我都自己咧唔成佛，要度尽所有嘅众生，我先至成佛。所以地藏菩萨嘅宏愿咧，就叫做众生嘅度尽，方正菩提。若是地狱未空，就誓不成佛。咁啊，《法华经》有所谓常不轻菩萨，佢时时喺街上任何个地方，佢见到人就叩头。点解咧？佢话不敢轻于汝等啊！即使佢自己系个出家者嘅身份，佢见到俗家人都好，任何人，佢都同佢叩头。点解？就话我不敢轻于汝等啊！ 汝等都有佛性，汝等都是未来之佛，所以我现在呢就是顶礼未来之佛啊。咁啊，亦即是菩萨啦，孝顺众生，明佛心佛众生，三无痴别啊，众生与我同一体啊，诸佛与我亦系同一体。咁啊，既然众生我诸佛都同一体啊，系绝对平等。由于佢作罪业而轮回于呢个六道受苦报，所以我要发呢个平等心，要发呢个慈悲愿啊，要孝顺佢哋，要度脱佢哋。只要有一个众生唔成佛啊，我自己都唔成佛，一定要众生道尽，我先至方正菩提。要地狱空咗啊！我以后先至成佛道啊，咁就显示地藏菩萨真真正正啊，咁啊久远劫来发此个度众生嘅大愿，佢以是于彼佛前立施大愿啊，佢以是之故，咁啊地藏菩萨为长者之时，于彼施子行信具足万行如来佛之前。立下如是的大愿，各位于今八千万亿罗油陀不可说劫都尚为菩萨，点解呢？因为众生无量，众生的业障都无量。既然业障无量啊，生生世世轮回六道啊，亦都千生万劫啊，难出轮回。所以菩萨的心愿啊，亦都不容易圆满啊。所以众生一日未成佛，菩萨都未成佛啊。众生一日轮回六道，菩萨度众生的心愿都未满。所以即使由最初发生，直至今日。经过八千万亿罗油陀，咁多个不可说咁长嘅时间劫数啊，我都仲系做菩萨啊，未曾成佛啊？点解呢？就因为众生未曾道尽。咁啊有个问题，咁啊此文呢就完全咧系问啊。獅子粉信具足萬行如來，點樣呢會具足呢三十以上八十種好，咁然後佛呢就教佢要凡度眾生得成佛道，先至成就此個相好，咁因此呢地藏菩薩因中呢佢就立下呢个行愿度众生啦，咁啊究竟与地藏菩萨呢个孝行啊有咩嘅关系呢？因为呢个孝行呢个道理呢系好广阔嘅，